非常多。那我们主要听到的是什么？听到差传的真理，就是主所宣布的大使命的的信息啊，就是宣布的大使命。我相信我们在这三个月，或者在过去的很长的时间里面，我们已经无数次的听见过。我们不希望我们听多了变成免疫了哈，immune from这个信息哈。不过啊，再次在这个结束的时候再归纳，再说一我们所该听到的大使命的信息哈。在马太福音28:19-20，我们就不知道我们大家都会背哈。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必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哈。这是神的大使命，要我们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啊，使万民做主的门徒。马可福音16:15，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啊。使徒行传1:8，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为我做见证哈。这边讲到从耶路撒冷、犹大全地并撒玛利亚和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再清楚没有神的给我们的命令，非常直截了当，非常清楚我们该怎么样做哈。不过这边我顺便提一下，在我一起过去的观念，总觉得是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地极，好像是一层一层一层一来的哈，先做了一样，再做下面一样，再做下面一样，最后到地极哈。那事实上不是这样的，这边的汗跟病有一起发生的意思在里面啊，一起发生。我们不是等到 Nashville 全部都信主以后，我们才到 Tennessee 去传福音。我们不是等 Tennessee 全部信主以后，我们到美国去传福音，不是这样子的。事实上。当初耶路撒冷的教会，他们没有等到耶路撒冷全部已经信主，福音传遍耶路撒冷之前，他们就开始向外地传福音哈。所以说，我们是在我们在本地传福音的同时，我们也需要到外地传福音哈。那上面这些圣经包括其他福音书里面其他的地方，这是主耶稣基督的命令哈，命令我们到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哈，要去使万民做门徒哈。那这些话是关乎世人的得救，也关乎天父的计划。这所有的教会跟信徒都应该看重和遵守哈。所以这些话不是给牧师们的话哈，也不是给教会的执事们的话而是给我们每个人的话。所以我们每一个教会，每个地方的教会，包括在中国大陆、美国全国，每一个教会、每个个人都这个命令是 apply 是我们每个人身上的，所以是我们每个人的都该遵守的去。我们除了听到过差传的真理以外，我们已经听到过宣教士们他们的见证哈。我们教会前后也请过不同的宣教士来做为他们的事工做了见证。这些人他们回应了神的呼召，在到各个不同的工厂上做宣教的工作，为传福音流血流汗哈。他们的工作同时也见证了工厂上的需要，就像主所说的话，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啊！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我们看庄稼，主说福音要传的地方是比比皆是，全世界各个地方到处都是啊。可是做工的人少啊，做工的人少。所以这些信息我们都听过了，可是我们是不是有行动？我们是不是有爱的回应哈？那下面就是我们行动和回应，做见证，做见证哈。谈到做见证， 并不是说我们 每一个人都要做宣教士，除非神有特殊的呼召，我们可以做宣教士。但是我们每个人，我们虽然不做宣教士，可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见证，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见证，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传主的福音，我们可以在本地做见证，我们可以做个人的布道工作，个人的或者家庭的布道工作，或者团契的布道工作，或参与教会的布道工作，来宣扬福音。所以这从在本地我们可以做，同时我们可以参与在外地的福音的宣扬工作。到我们所处以外的地方来传讲神的话，来传讲福音。所以在本地在外地我们可以一起同时来做宣扬福音的工作。主啊，我当做什么？你要将所看见的、所听见的，对着万人做他的见证。我们把我们所看见的、所听见的，对万人做见证，这是我们每一个人所应有的责任。应有的责任，我们说是主的命令，我们该去做的。每次我们每一个人的使命。好，我刚刚提到我今天愿意从保罗的两次的见证里面来思想我们的使命。然后下面我也愿意保罗在使徒行传26章里面对亚基帕王所做的见证我们来的里面一句话我们来思考。我们来思考。那在保罗第二次的见证是在记载在使徒行传26章第2到23节之中之间。那这一段里面是再度的讲到保罗自己讲到他自己的他个人的身份与他的见证。我们只读18节到第19节。好，我们大家一起念18节19节。我猜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救赎，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好，那个这边这两节圣经里面，在前一节是主耶稣基督交托给保罗的使命，那后面一节是讲到保罗的见证，他对亚基帕王说，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我们每个信徒都跟保罗一样，都接受了那异象。那各位问，我的异象哪里来？保罗见到了主耶稣基督的光，那我们的异象从哪里来的？我们的异象事实上就是从圣经里面，我们刚才所念，包括我们刚才所念那些经节里面，因为主的话语就是主的异象，它是一样的，保罗是主亲自给他讲，而这里圣经里面是神主经由作者，不同的作者来告诉我们这个异象，这个宣教的异象，所以我们跟保罗一样，我们同受了这个异象，同样的我们也应该跟保罗一样，我们不要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我们要传福音，使人叫人同得福音的好处。保罗在接受这个异象之后，他把他的一生奉献到这个使命上。他的奉献，他的热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榜样，是我们每个人的榜样。保罗传福音的热忱是从哪里来的？那个他为什么这么热忱？把他一生奉献给神，把他一生奉献给神，交托给他的使命上面。我们可以从几节圣经里面看到一些端倪。我们首先看《哥林多前书》第9章 十六到十七节，我念给各位听。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我们这边看到主耶稣基督给他的托付，给他的托付，所以我们看到他的使命感，因为他有一个使命摆在他的面前。他这样，他的责任，这边讲到责任，我们看到责任感，因为他对主所交给他的使命有一个责任感在那边。好，我们再看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四节，无论是希腊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了他们的债。所以保罗对所有的人他有这个欠债的感觉，他觉得他欠了他们福音的债，所以他要还这个债，所以他有欠债感，责任感、使命感、欠债感。罗马书第九章第一到三节，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有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因为我弟兄，我的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这边我们看到他为他的骨肉之亲，他忧伤，他忧愁，他伤痛，是为了他们失去了救恩或者不得救恩，他为了他们他骨肉之亲的救恩，他甚至愿意与基督分离，他也愿意。我们上面看到他这种急切的迫切的感觉，他为他的骨肉之亲的没有得到救恩，他的迫切的伤痛，所以我们看到他迫切的感觉。所以说保罗他对福音的热情是来自于使命感、责任感、欠债感跟迫切感。可除这个以外，这些感受我们应该都有的，我们有没有我自己我也不知道。可是除这个以外，我觉得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基督的爱激励了保罗，基督的爱。好，我们请看格林多后书五章十四到十五节，格林多后书是五章十四到十五节，我们请一起念好吧。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为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基督的爱激励了我们不再为自己活。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是主用在经由十字架的死，用他的血所买赎来的。所以他的爱激励了我们，那我们活了是应该是为主而活。那为主而活的一个重要的实现就是实行他所交托我们的使命。我们为主而活，我们怎么为主而活，就是我们要实行他所交给我们的使命，交给我们的使命，那就是什么，就是在万人前，我们刚才所在使徒行传所读到的，在万人前将我们所看见的、所听见的为他做见证。那也就是说在近处、在远处见证我们得救的福音，见证我们得救的福音。愿保罗的见证和主的话语成为你我每一个人的激励激励。好，我这个我等一下还有一个slide 的presentation show 告诉各位我这次在中国大陆短宣的一些经过。我在那之前 我的今天我要跟各位分享的就到这里为止。在结束之前，我们再一起做一个祷告。我们的天父，感谢你的话语，主，我们爱你，因为你先爱了我们，你的爱激励我们。主，你说你爱我们，爱你，爱你的人就要听，就是要听你的话，有了你的命令去行的，就是爱你。主，我们这你给了我们的命令，我们照你的命令去做就是爱你。主，真是求主把这个负担放在我们心里面，使我们每一个人真是为了爱主，为了为主而活，真是我们能够照你的话去做，成为你的喜爱的儿女，只有一天我们真是在世上我们能够多结果子，在有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真是能够坦然无惧来到主的面前，在主施恩宝座的面前，我们能够见主说，主啊，求主悦纳我们在世上所结的果子，求主真是使我们在那个时候我们得到主的称赞，得到主的奖励，告诉我们是他所喜爱的儿女，是忠心善良的仆人，是主作战的精兵。主，求主真是帮助我们每一个人，真是能够立定心志愿为主工作，照主的命令去做，把福音传到我们周遭，传到各处，真是是很多很多的人跟我们一样能够蒙受主救恩的福气。我们这样祈求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谢谢大家。下面我有一段有一段那个说，我要换一个位置好了。再报告一下各位，在过去三个礼拜，我在中国所做的工作，我们是5月21号离开美国，在6月1号到上海在上海去了吉林省长春。这次短宣我可以分成把我们的工作分成5个部分那这次短宣我是照往年一样，是跟我以前的教会Baton Rouge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就是说贝城华人教会的牧师，那这次是另外一位他们的长老一起到中国做短宣工作。那是从一号到了上海，当天飞到长春可是我们到长春的时间当天晚上的11:45那个下了车以后接我们的弟兄姐妹来接我们上车，上车没有多久那个车胎就爆掉了，好让他们下去换了备胎，这个备胎开了没有几分钟又爆了，备胎爆掉，这下就没有备胎了，没有备胎了。所以我们只好在那个黑路上在 stuck 在那边在等，后来他们有找到修车子修轮胎的人 ,mobile 的修轮胎的人来帮我们轮胎修好。所以我们当我们轮胎修好到了我们接待我们的地方去，已经是早上差不多3点钟附近哈。所以一个很好的开始，那个对吧，说常常事情是无独有偶，所以一个很好的开始。然后刚才校正弟兄报告回到美国以后，然后又在机场 stuck 在华盛顿的机场一整天晚上，然后绕了一个大路回到家里不过感谢神，这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微小的事情。好， 我刚刚讲了，我们在短宣我们有五个部分哈。第一个部分是案例牧长，我们到长春的教会去案例他们那边有几一位牧师，三位长老哈。那个我顺便我再跟各位报告，就是说贝城华人教会自从2005年开始一直在支持长春省。吉林省跟河北省的两个家庭教会的团队，然后他们吉林省团队他们在去年他们案例了三位牧师一位长老啊，三位牧师一位长老，那这次叫我们去还没有打下去，等一下，请我们去案例另外两位牧师跟三位长老，所以我们的这个第一件工作到中国的第一件工作就是案例牧长。我刚刚讲了，我们是3点钟到那边的，他们一般中国农村的家庭教会他们是5点钟有晨更的，早上祷告跟晨更，这是那首诗歌，各位是那首诗歌，中国的早上5点钟，这是真的，他们乡村农村的教会是早上5点钟起来，不过他们对我们还是体贴，会问我们，他没有叫我们5点钟去，不过他们其他同工，包括接我们的几位同工，他们5点钟还是在那边开始他们的晨更跟祷告哈。他们5点钟，我们是7点钟去的。那个好，这就是他们的教会那个去的案例的那个所用的那个教会的外面，我们看一下乡下在长春外面，在长春跟长春外面一个是小城叫九台，在长春跟九台之间一个乡下那是在门口进去的门口，也给我们看到一个好，那是里面典型的中国农家。我再给各位介绍一下中国农村农村教会的大致的情况哈。这个那这是典型的一个农家的农居的进去进门以后是一个四合院，所以这是天井啊，进门天井，这是里面教会的里面。他们摆了一些凳子那他们这次非常低调，他们那个这次案例非常低调，因为在去年他们案例第一次案例的时候，在案例是下午2点钟举行哈，可是没有举行之前，他们有100多位武警，那是真枪实弹，带了钢盔全部把他们全部抓去了哈。包括案例的人跟参加案例的人全部抓去了，所以他们这次非常小心非常低调，所以只邀请尽量少的人，只有被案例的或 minimal 的人参加哈。所以在这边教会，那这边看到这几位怎么用左下角，那个呀，这几位就说是这两位跟这是安慰，这是安慰的牧师，还另外一位牧师跟他们的配偶跟他们妻子安慰两位牧师长老哈。这个怎么 advance？好，下一张。好，这边在他们案例之前他们已经被案例的长牧长跟我们去参加的牧师跟两位长老跟他们做了一些勉励。好，下面这是他们案例的一位牧师，案例的牧师，那这位牧师他的教会，他所管的教会不是一个，是在长白山下面哈，在长白山下面吉林省的长白山，然后他的大概有十几个教会点，有1000多位信徒这是一位长老案例，那后面几位是 除了我们三个以外，是他们去年被案例的三位牧师跟一位长老哈，给他们案例。好，下面一张。那刚刚那位案例那位长老，他要案例完了宣读誓词哈，宣读誓词，同时呢也是他们的牧师和长老的证书好，好，下面一张。那这边是我们跟他们在一起的一起的合照，一起的合照，包括他们上去年案例的牧师长老，跟他现在案例的牧师跟长老们，跟他们的家人一起合照。所以这是我们第一件的任务，是在吉林省的团队跟他们做案例哈。然后第二天我们到了就是在九附近那个城小城里面一个小区里面他们是礼拜五，他们有一个崇拜，他们是周间都有崇拜的哈。那个我们一进去一个在一个小区的一个公寓里面，一进去里面坐满了人哈。礼拜五的聚会，那个至少有50个人以上，那可能有80个人挤满了三间房间的哈，在那边聚会。我们看到国内的信徒，他们真的是在灵性的追求，在主话语的追求上，非常热烈哦。他们渴慕主的话，他们生命的渴慕，我们这一次是我们去的人是很大的感受，很大的感受。那我们那个陈牧师在那边在那边讲道，这也算我们的侍奉。好，下面一张。下面，好，我们第二个任务是培训神学生。培训神学生，那这是在这是河北团队，我刚刚提到那个 Baton Rouge 的教会支持两个团队，一个是吉林省的团队，一个是河北省的团队哈。那这个吉林省也有，他们有他们的神学院。那河北省的团队也有他们的神学院哈。那这些神学生都是19岁到20岁附近的学生他们都大部分来自于农家，因为那些教会都是农家的教会哈。然后他们我刚刚顺便提，包括吉林省的团队也好河北省的团队也好，他们的牧师是没有薪水的，是没有任何待遇的，他们是要靠圣灵，是要靠圣灵的感动，靠他们那个弟兄姐妹的感动给他们。不过他们大部分都是聋人哦，那些我刚刚从那些人的脸孔上也许看到出来，他们是很饱经风霜的哈。那他们都是农家，他们也许3到6亩地不等的地，靠着那一点点地勉强可以生活哈。这河北团队也是一样，那他们这些神学生是完全没有任何的供应哈，完全没有任何供应。那Baton Rouge 的教会他们一共支持了16位，那边他们除了就为这两个团队有固定的每年每个月固定支持以外，对这边河北团队的神学生有特殊的奉献。那他们就每一个神学生，他们一年得到就 Baton Rouge 教会弟兄姐�妹的奉献有就每人1000块钱美金，就相当于每个月500块人民币的奉献，那些神学生。所以Baton Rouge教会他们的爱心来支持这些神学生们哈，像这些神学生们。那这边是照这边让他们上课哈，这边大概有17位还是17位，对，17位神学生在这边其中大部分是现届的，是第八届的神学生在那边听课我们给他们培训上课。我们这一共是3天的课早上2堂，下午2堂，晚上1堂，在那边给他们培训。好，下面一张，这是Baton Rouge陈牧师跟他们在讲课。那另外2位，刚才已经看到，也许看到那个是 白堂女士跟我以前一起在做长老的下长老，那旁边是她的夫人，她也是一起来这边啊跟他们上课啊。好，下面一张啊，这是也许各位看到这是在晚上上课，还有影子哈，我们在啊给他们神学生上课。下面一张啊，这边是他们啊一个早期的神学生，他在那边啊是另外带他们做一些啊作业，那个我们交给他们的作业，他在啊带他们带着学生们啊一起啊做作业。好，下面一张啊，这些跟他们啊一起的啊合照，就说我们上完课以后啊，最后啊一起跟啊跟他们神学生的啊一起的啊合照，所以我们跟他们一起这一次啊相处了差不多三天的时间，在那边啊上课。好，下面一张啊，这是我们的菜哈，吃的饭，那个我想大概中间一盘啊是鱼香，应该是鱼香肉丝哈。那个他们这是我们去了特别，他们特别加菜的，特别加菜啊。平常的这我们的去那几天三天九餐哈，那只有两餐里面有肉，那这一餐里这鱼香肉丝里面应该是有肉的哈。鱼香肉丝，因为他们什么？他们一天每个人的伙食是5块钱，5块人民币，所以啊，所以他们能够吃到的非常非常的有限，所以平常是没有肉的哈，是没有肉的。好，下面一张，好，那个这是我们啊第二部分的工作，替神学生上课。那第三部分的工作是洗礼哈，这是为一些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啊，给他们施洗啊。我现在讲的不是照的时间顺序啊，不是照时间顺序。好，洗礼，下面一张，这边啊是在天津，在天津市啊，我们教那白天教会的一个姐妹，她有两个 sisters， 两个妹妹是吗？两个妹妹啊信主，那要我们牧师去帮他们施洗。那施洗之前，我们给他啊，牧师给他们上受洗班的课，上了一个多钟头的速成班哈，速成班一个多钟头的课啊。在这个同时啊，这两位姐妹啊受洗哈，他同时他在牧师在上课，那我跟另外下长老，我们就在跟他的先生做工作哈，我们跟他们谈了一个多钟头道，希望我们撒下福音的种子，能够啊使他们能够将来能够信主哈。好，下面一张啊，这边是在家里跟他们做点水礼哈，做点水礼给他们施洗，这是其中的一位啊。下面这是他们啊跟他们三个姐妹啊跟他的先生我们一起照的像啊。在下面这边是到了北京，在北京啊去另外一个家庭受洗。那这个姥姥啊是白堂女士教会一个研究生的外祖母啊。那外祖母她信主已经几十年了，可是因为教会的教导使她没有施洗，没有受洗，所以这是牧师去啊帮她施洗。当然在施洗之前，我们照样的还是上了受洗班的课哈，所以替这个那个学生的姥姥受洗。下面一张，那是那个学生的父亲，这是那学生的父亲。那他跟他的妻子一起在到白堂去探望他的儿子的时候，在白堂教会信主，信主以后没有时间受洗，所以回到北京以后。那牧师帮他跟他的岳母跟他的妻子三位那天同时受洗。好，下面一张，那这边是三位受洗的人白堂女士陈牧师一起所照的像。好，下面好，那是第四个我们主要是主日崇拜啊，就是我们在主日崇拜的侍奉。 我们在中国一共有经过三个主日，那第一个主日我们是在沈阳过的，在沈阳度过的主日，那是我们在沈阳的一个以前教会的弟兄姐妹带我们去一个三支教会去做做礼拜。那这次礼拜的结果是我个人对三支教会，对中国三支教会的观感产生很大的改变产生很大的改变。因为在一直认为三支教会是在官方所控制的教会，所以如果是官方控制的话，因为说只讲共产主义是没有，是一个无权而是无神论的一个基本的思想所以对教会的运行是有很多方面的限制。可是这次去，我看他们无论诗歌或者见证或者他们牧师的讲道都跟我们没有不一样尤其他们牧师的讲道，他开始的时候，他们是因为他们正在学习出埃及记，他从摩西的本人做开始我想这摩西的讲摩西生平的故事、起先的故事可以讲，结果他从里面讲到了磨难讲到灾难讲到了不逼迫他特别提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你们很多很多的人你们都知道。在文化大革命的牧师在你们所受到的逼迫，我们所受到的逼迫，可是在逼迫里面带来了成长，在教会历史上一直告诉我们，在逼迫一直会带来成长。同样的，中国大陆的教会也是一样，在政治的逼迫下面，我们带来教会带来了成长。所以他的信息很明显，他的信息并没有受到censor 没有受到官方的左右所以我们第一个主日是在沈阳，那第二个主日是在保定附近保定的，首先我们去的是早上在保定那个家庭教会的牧师是一对夫妇，这也是他们神学我刚刚修给各位看的河北团队神学院造就出来的第一批神学生，第一届的神学生我忘了顺便提一下，他们神学生的训练是这样的，他们神学院训练一年是在住校，是从住到他们那个神学院里面，从早到晚，他们是早上5点半起床，6点灵修一个钟头，然后一天从早到晚上课，这样是一年的课程。一年课程以外，第二年是他们实习，他们直接到各个教会，他们团队所属的教会去实习。然后第三年，他们到北京或者北京。实际上是我后来发觉是大使命中心各位也许听过，在美国的一个宣教机构叫大使命中心。大使命中心在北京办了一个神学院，所以他们的神学生第三年或者加上第四年可不一定在那边继续进修神学训练所以他们出来宣教的学生应该经过2年到3年的神学训练所以是应该是相当不错的那所以我们在早上是在一个他们第一届神学生夫妇所家里所举行的一个家庭教会陈牧师讲道。那下午我们到乡下，在保定外面的乡下一个教会在那边聚会我们可以同样我们在每到一个聚会，我们都看到他们信徒他们的渴望他们的唱诗，他们的祷告，实在是我是没有办法可以跟他们相比。他们的诗歌很多都完全都会背的，因为国内资源有限，尤其农村印不了这么多诗本，所以我们他们的诗歌全都，不管乡下老太太也好都会背的然后他们的祷告真是响彻云霄，我只好这样形容，真的是在这是好。我们第三个主日是在河北省是在北京的一个城里面的一个家庭教会里面，这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传道人，他才28岁，他在牧会的同时，他也在 一个就是说 reform 那个长老会他们办的 reform 的那个神学院，念完神学硕士，他刚刚要毕业，过两天他要拿毕业证书，或者这两天要拿毕业证书，那在 reform 神学院拿到神学硕士的学位，这个年轻人28岁，那个他已经这边牧会3年了哈，那个不过跟城市的教会跟乡村教会不一样，他有这位牧师，他有3000块钱一个月的待遇，3000块人民币一个月的待遇哦。相对的乡村的牧者是零哈，他们没有任何的待遇啊，完全靠信心吃饭啊，靠信心吃饭。好，这边是在北京的教会，我给大家稍微看一下，看的乡村的农村的的地方教会跟城市的地方教会哈，不过他们都是尽量保持很小。这是在一个也是在一个 apartment 里面，一间房间，外面还有一间，他们坐25到30个人哈，所以他们聚会的人数限制在25到30，他们不能超过这个人。你不能再找大的地方，你再大的话就会被注意，所以他们只能发展到这个地步。一个房间或者一个 apartment 可以容纳的人数，他不能出那个 apartment。那里面你看后面窗帘地板上都是些 insulation 哦，就怕它的音响影响到附近，造成他们被注意，然后受到。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替国内的教会，他们真是希望能够大环境能够改变，使他们有自由传福音的机会哈。各位也许听过守望教会，这边有几个 member 是从守望教会出来的，因为好，就是他们早上7:30早上祷告，7:30完了以后是灵修的时间，然后到诗歌灵修诗歌，然后再是主日崇拜，刚才修的主日崇拜完了以后是他们分享一个钟头，分小组分享当天的 message 啊，分享当天的 message， 然后分享完以后是他们午饭的时间，在一起吃午餐，他们一起吃午餐，对，是馒头，大馒头呀，北方大部分吃的是面食，很少有米。好，下面一张。好，下午是他们主日学时间哈，我们看到他们参加的人差不多30几位参加主日崇拜，然后他们大部分都留下，这边没有照全哈，大部分留下来参加主日学，所以他们下午是主日学的时间。那他们的 member 大部分是一半以上是职业的年轻的职业的工作人员，然后一半是他们正因为这个教会的位置是在首都师范大学附近，所以他们很多首都师范大学的学生研究生在他们这边在他们聚会。好，下面好，那个最后一部分就是探访跟见证啊，探访跟见证。我们这边我们去的很大的一个目的就是要去探访教会的 member 他们的家属，然后跟他们见证。我们在长春的时候，我们在沈阳的时候，我们都去探访一些家人，特别在长春我们去探访，我们去年去年我们去的时候信主的一个姐妹，然后在同样在沈阳我们也是去见去年受主的信主的一位我们member 的母亲。那在沈阳的时候，那他带领很多他们的家人在跟我们一起相聚， okay， 跟我们相聚，我们说有机会可以跟他们做见证啊，我们做对他们的家人做见证传福音。所以这是我们去很大的目的之一，就希望能够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机会向人做见证。好，下面一个。好，这边是探访，我们探访个人，同时也探访教会哈。那这边是我们探访在河北省藁城 外面的一个一群他们这是礼拜一，这个不是在主日崇拜啊，这是礼拜一他们的同工会啊，然后的同工培灵会，他们那个都是在那乡下那一带所有教会啊，就是他们那有很多点，他们的很多教会点，那些同工们他们每个礼拜一他们有一个聚会，礼拜一一个聚会，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聚会是在农家的一个天井里面哈，所以他们是已经在这边聚会了20多年，不论寒暑哈，冷天热天，他们都是坐在这里开会啊，灵修，他们是那个这个是他们在在有在唱诗祷告的时间，我不晓得那时候，我可以看到这边差不多应该有40-50人哈，坐那个小板凳，那个大概就这么宽，我想，你可以看到大概就这么宽哈，他们一坐几个钟头的，可坐了不起来，没有人，我没有看到起来有人站起来啊，那虽然是我也坐那个小板凳在旁边，我坐了几分钟以后就实在很难坐下去了，他们真的我们看到。国内的他们弟兄姐妹，他们在那种环境下，那个天井，他在上面有一个 net， 那个 net 也许遮一部分的阳光哈，就是挡掉一部分阳。可是真的，我们看那天相当的热，然后不管冷天热天，他们20多年都在同一个地方，礼拜一他们开同工在这边聚会，是一个灵修的聚会哈，灵修他们唱诗祷告学习哈，学习好，下面一张。那这是陈牧师给他们做一个讲道，跟他们分享在这边，好，这个是在河北省，好，下面，那这也是他们在祷告，同声祷告，这个每个人都一起一起开声祷告在那边，我们看到大部分是姐妹哈，有很少几位弟兄事实上参加，这些都是他们的同工哦。这是他们同工，不是他们 regular 的聚会，所以这边都是他们教会的同工们哈，同工们在那边这边他们做同声的祷告，再在另外一个角度看他们的祷告哈，他们的祷告。好，下面，好，这边我们是探望，也是探望他们这另外一些教会的他们的牧者哈，那除我们两位以外，那其他我们都是他们的。他们的牧者，在我们可以看到，他们都是聋人哈，他们都是聋人。那最旁边的两位，事实上他们是不是专门在一个教会牧会的？他们是游走的，到各个教会去帮助、去培训，或者有些他们所管的教会下面去做培训的工作，或者去讲道或者教导。好，下面。那这个也是探望一个 local 的家庭，事实上那就是那个这位是河北，事实上是河北团队整个团队的负责的牧师，那这是他的母亲跟他的弟弟弟妹哦，这他们的家在河北省他们乡下的家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还是还是用水井的。好，下面，好，这张照的是，就是在石家庄，对，石家庄家庭教会的在城市里面，河北他们这两个也是早期第五届的，这两个都是第五届的毕业生，那个神学院的毕业生，他们在这个教会，在这个教会来牧养这边的教会。那这位是25岁，这个是22岁哈。他们这么年轻就在那边牧养教会，他们真的是这些年轻的传道人，他们是非常大的压力，他们真的非常大压力，那个各方面来的压力啊，除了安全以外，他们在经济上完全没有依靠。我们刚刚讲到，我们教会帮助他们每个人一个月500块人民币哦，100块、500块人民币，这是他们唯一的收入。然后呢，像这个我们在的时候，这位年轻人，他们说他母亲正在生病，他的家里对他很大的压力，希望他能够做别的事情，做任何在国内现在做任何事情，每个月最起码也有2-3千哈，所以那个可是他们500是有时候是完全没有， 那他可是他要在这种 情形下要坚持他们 的信仰，要为神工作。所以他们实在我是非常非常，我每次想到他们我非常非常感动，他们在这种情形下他们坚持他们的信仰去做，去为神做工作。他们事实上是没有，他们没有什么所他们要没有什么要求的，那没有，因为他们唯一的就是为神工作。好，下面好，这边是讲这是回到在北京我们向几位人做传福音哈。那这位姐妹是这个家的主人，她也是一家公司的老板哈，一家公司的老板。那这几位是她的员工的一部分。那个她是在2006年的时候我们做工的结果的 one of the fruit。那一年2006年。我们在河北培训，有一天培训的在上课之间，我跟另外一个姐妹，就是刚才夏长老的她的妻子，到河北到保定的城里面，利用中间空档的时间，到保定城里面，我们一个朋友的亲戚，就是这一位，他开了一个美容院，他开了一个美容院，在那边跟他的跟他那个美容院的员工。传福音。那当天他那个员工接受了，那他是第一次听到，那是第一次听到，他当时没有接受，不过他说他是第一次听到，那个之后他一直在寻求，啊，最后他信主了，所以是我们那一年所结的果子。那这次去他开放他的家，然后他同时他呢在当天在的几位员工跟他一起，我们一起跟他们传福音哈，跟他们传福音。我那天是在工作时间，在还没有讲完，他就外面有顾客要来，所以他们一定要去办理他们那个，所以我们没有机会能够完全我们当天的跟他们所讲的信息。不过我希望我们已经种下了种子，能够给将来他们也有机会。再听到福音哈，好，下面好，这个是在河北省的和田。我们去的时候，再过几天就是他们收到的日子，只有几天哈。所以我们刚刚你看到各位那几十个人坐在那个棚子下面，他们下一个礼拜一会停止哦，因为下个礼拜一是他们收成的日子，小麦的收成就很短的一个窗户。只有3天到5天，尤其是下了雨以后，如果下了雨的话只有2天到3天 的窗户，所以一定很快的收。所以他们农家的话都要收割。我们看到这个真的卖那庄稼已经熟了哈，庄稼已经熟了。我们看到广大的和田啊，这是应该是我们每个人的负担，真的是在中国是有广大的和田啊，有13亿的同胞，我们13亿骨肉之亲，顶多有一亿是信主的哈，顶多一亿，那还有那算是7%好，那还有93%还没有信主哈，这是我们的和田，我们每个人我们的思念，我们的心应该归向我们的和田。好，我今天要各位介绍到这里为止。好，谢谢大家耽误很多时间。好。 这个季度已经过去哈，但是我想宣教永远是我们教会存在的目的，也是我们每个基督徒的神给我们的呼召。真是愿意我们一生都能够摆在神的面前，我们把我们所听见所看到的对万民，我们来见证这位神。接下来我们是奉献的时间，奉献是我们基督徒在神面前对神给我们福气的一个 感恩。所以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还不认识神的话，请让这个袋子从你面前过去，不要作难。奉献的时候，我们来唱一首诗歌《一生呈现》。有时风和雨，路途远又险，历经主的恩典无限。我们要一生呈现给神，悦纳，求神悦纳我们的心愿。我们一起站起来唱。 有时风和雨，路途远又险，历经主的恩典无限。曾经崎岖不可抗力的我心急带领你心事，我已看见。我愿在此等候你差遣，今生今世为你奉献。主啊，我这一生呈现于你，求悦纳我心愿。 天父，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感谢主保守带领我们众弟兄姐妹来到你的圣殿，来亲近你，来敬拜你。感谢主也保守带领今天我们使长老所讲的信息，说主啊，我当做什么？主啊，我们相信这个话语真的会激励到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使我们能遵行主你的教导。主啊，我们也看到使长老去到的大陆的宣教，使我们每一位都能看到这个影片，也看到使长老他们记得所做的功，真的是有神你的带领。我们真的会激励到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姐妹，也使我们每一位都能有感动，我们能能帮有神帮助我们，能像这个信息讲的说，主啊，我们能当做什么？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主啊，你也是教导我们每一位众弟兄姐妹，主你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要去使万民传福音，为主做见证，这是使你所托付给我们的。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来教导我们，来预备我们，装备我们每一位人的心。主啊，我们真的是谢谢你，赞美你。主啊，我们来求主来纪念，来祝福使长老所做的功，有神明的祝福，求主带领他以下的所做的功。主啊，谢谢你，赞美你。主啊，我们呢感谢主，你是给我们有这样的健康的身体，我们所赚的钱能拿一部分来奉献在教会的圣工使用，求主来悦纳。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所求，阿 们。 我们聚会结束前三一颂，我们再一次将荣耀归给三一真神。 赞美真神，万福之根，地上神灵当赞主人，天上万军总赞主名，赞美神父神子神灵。 主祷文来向神献上我们的祷告。我们在 天 上 的父， 愿 人 都尊你的 名 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我 们 日 用 的 饮 食 今 日 赐 给 我 们， 免 我 们 的债 如 同我 们 免 了 人 的 债， 不 叫 我 们 遇 见 试 探， 救我 们 脱 离 凶 恶， 因 为 国 度、 权 柄、荣 耀 全 是 你 的， 直到 永 远。阿 们。 阿们。